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113集，橙子听了也替莫武发愁，绞尽脑汁的想办法，忽然眼前一亮。 哎，你有没有打听一下，龙族少了水妖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呢？ 这我倒不知道，这次造反算是把龙族惹恼了，族人们哪有敢靠近的，要是被抓住说不定会丢了性命。 哼，我猜呀，没了水妖，龙族也是一片混乱。 莫武眨巴着灰眼睛，若有所思。橙子的口袋里忽然传出说话声。 哎，没错没错，乱套了。 橙子伸手将说话的小壳掏出来托在手心。 怎么个乱套法？说说看。 小事儿大事儿全乱套了。哎，往小了说啊，这龙族和贵族们的家里没人做饭，没人洗衣，没人打扫，到处是脏兮兮的，龙母都被逼得亲自下厨了，结果是做什么就胡什么。嘿，哎呀，这紫禁城的街道上啊，到处堆着垃圾，没有人打扫啊。往大了说呢，龙族旗下的这个一些工厂和作坊啊，原来呢都是用水妖做无偿工人，现在嘿，工人跑了，工厂也停产了，食物和衣服生产加工不出来，林院还面临着没得吃没得穿的境地呀。 跟你的族人差不多的处境嘛。 橙子对着莫武笑道，沉思了一阵，心有成竹。 给我一点时间，我看看能不能帮你想出办法。 莫武激动地一把拉住橙子的手。 如果你能帮我想出解决族人吃住的办法，那真是救水妖族于水火之中，是我族的恩人呢。 别那么客气，我们好姐妹嘛。有纸和笔吗？ 纸是没有的，但是有类似的东西。 哦对哦，纸在水中会泡化的。 莫武引着橙子来到书房，仆从拿上了一块大大的深色绢丝，平铺在浴室的桌案上，又奉上了一支鱼骨制成的笔状物。橙子接过来，在绢上轻轻的一画，就留下了一道金色的痕迹。 哇，好华丽。 他惊叹道。橙子花了一整夜的时间，在这块绢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，天近黎明时才写完，打着哈欠去白珊瑚大床上睡觉了。一直守候在旁边的莫武拿起来一看，抬头四个大字，劳动协议，甲方凌渊海龙族，委托代理人凌渊海龙王，雇用人龙族，乙方凌渊海水妖族，委托代理人水妖王莫武，被雇用人水妖族人。为确立双方的劳动关系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，经双方互相考察平等协商，一致同意签订本劳动协议，并共同遵守本协议所列条款。第一条，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。第一点，根据甲方生产和生活需要，雇佣乙方为甲方工作。第二条，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。第三条，劳动报酬。第四条，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。第五条，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。第九条，相关责任。甲方侮辱、体罚、殴打、非法搜查和拘禁乙方的，甲方以暴力、威胁或者非法限制妖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的，给乙方身心健康造成严重损害的，甲方应承担赔偿责任，且乙方有权诉诸天庭，追究其法律责任。这是一份由橙子苦苦回忆默写出来的当初自己和公司签订的合同。莫武一口气看完，目瞪口呆。水妖族千百年来被奴役成了习惯，只觉得不是顺从就是彻底的逆反，从来没有想过 还可以有一个折中的方法，可以生存，又可以有尊严。他们的付出原来是可以索要回报的。突然得到了这个提示，犹如醍醐灌顶，恍然大悟。尤其是第九条相关责任中特别提出了用人方不得体罚工人，不得擅自剥夺工人的人身自由等条款，让莫武感慨万分，热泪盈眶。如果能与龙族实施这种劳动合同，他的族人就可以摆脱忍饿挨冻的困境，用习惯的方式生活下去，同时生命和权利又可以得到足够的保障。当即召集了几位大臣，又对该份劳动协议进行了研究和修订。第二天，莫武就正式向龙王提出了会谈要求，很快得到对方的同意。橙子的一纸劳动合同将凌渊海的社会体制发展大大推进，有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萌芽。会谈不过是进行了一天，莫武就打道回府了。远远就看到站在王宫门口焦急等待的橙子，望见莫武金光闪闪的小王驾，橙子兴冲冲迎了上去。 哎，怎样怎样，谈得怎样？ 莫武抿着嘴，蹙着眉，沉重地说， 并不顺利。龙王看到合同前半段时脸就阴沉得很，毕竟水妖为他们无偿服务太久了，突然要给工钱适应不了，看到最后一条时那就暴跳如雷了，说我威胁他。 啊，这个不识好歹的老东西，哼惯了是吧？ 几分钟后龙母出场了。 哎，龙母？ 没错，龙母出场时手持了一柄威风的武器。 什么？他难道要打你吗？太蛮横了吧，好歹也是一族之王呀。 橙子怒发冲冠。 他拿的什么武器？ 锅子。 锅子？ 猛的一下拍在龙王头上。龙母指着龙王骂道，不是你下厨，辛苦的不是你是吧？差不多就行了，磨磨蹭蹭干嘛呢？说着一把抄起龙王的大印盖上了。 莫武亮出了篆抄在华美丝卷上盖上了双方大印的合同。莫武甩着鱼尾跟橙子闹成了一团。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